抗战胜利刚刚三个多月，无辜民众即遭血光之灾，121惨案震惊全国，北平、重庆、成都、上海等近20个城市的学生、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纷纷举行追悼会、示威游行，予以声援，15万人次前来公祭。1946年3月17日，出殡当天，闻一多先生亲自为罹难者抬棺，并慷慨写下悼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而就在不到4个月后，因为代表民盟公开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他和李公朴先生双双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枪口之下。牺牲之后，两位先生也被安葬在1214烈士墓的旁边，至今接受着无数民众的凭吊与哀思。 我父亲牺牲了之后，我们待不下去了，到哪儿去呢？到解放区去。过了丰泽县是一个小河，河那边就是咱们的警察局边区。过了河，我们一家一下子就，哎呀，到了咱们自己的地方了，就看着天空也像是蓝的，人都看着可亲可近，一下这个心情大不一样。那个时候不会唱那个歌词，后来才会唱。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军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啊，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啊，呀呼嗨嗨一会儿呀嗨，呀呼嗨呀呼嗨呀呼嗨嗨的呀嗨。哎呀，就这个解放就是这样。 挑动内战冲突，血腥镇压人民，国民党政府对双十协定的公然践踏，终于让美国人也坐不住了。1945年12月20日，美国政府派遣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用所谓调解国共军事冲突做掩护，实际则是为了从各方面加强美国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地位，再次进行调停。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张群签署了停战协定。当天，在双十协定中达成共识的政协会议得以召开。经过21天的紧张会程，参会各党各派和社会贤达代表38人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协定。但就在各界于2月10日集会庆祝政协召开成功的时候，又发生了国民党特务冲击会场、毒打民主人士代表的恶性破坏，史称教场口血案。双十协定也好，停战协定也好，政协5项协议也好，对于蒋介石来说，所有这些文件签署的唯一用途，也许就是拿来撕毁的。就在中国共产党严格按照协定大幅裁减军队，筹备参政议政，加入民主建设，连毛泽东都表示中共中央机关可以落户淮阴，开会时去南京与各界共商国事的时候，国民党的军队却在遵照蒋介石的机密甲9629号首令，极力扩充布控到解放区的周边，关内小打，关外大打。随着国民党军队进占长春，扫荡松花江以南，蒋介石已经看不到任何还需要等待的理由，他的刀磨好了。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以围攻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事关人民生死、国家兴亡，光明与黑暗终究是要对决的。 而就在此前三天，毛泽东已向中原军区发出绝密急电，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请特别关注胜利两字后面的涂改。很明显，原先的笔记应该是第二的。毛泽东在思索什么？又是怎样的判断让他更加坚定了信念？在电报结尾再次强调，预祝你们胜利呢。三天之后，中原军区六万官兵从30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中冲出，解放战争拉开序幕。放眼全国，当时无论从任何方面对比，中国共产党需要应对的境况都和胜利二字相距甚远。1949年，北京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接待了前来拜访的柳亚子先生。4年前山城别过，此番重逢，毛泽东以一首《七律》贺柳亚子先生馈赠老友。饮茶月海未能忘，所居渔舟夜正黄，31年还旧国，落花时节独华章，老叟太盛房长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关羽胜过富春江。所居渔舟夜正黄，指的正是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以《沁园春·雪》一词馈赠的往事。两位老友叙旧那天是1949年4月29日，渡江战役已经胜利，中国局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再次回望整整70年前打响的解放战争，我们不妨也来风物长宜放眼量，把时间坐标稍向后拉，更直观地去追寻胜利的理由。就在河南省济源市，那个当年积极接纳救助国统区逃荒灾民的老解放区，杜巴连革命纪念馆中特殊的展品葫芦粥引得我们长久驻足。解放战争第一年刚过，遵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兵分三路挺进中原，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而当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四纵南渡时，跟随官兵下水一路送过黄河的是由邻里八乡的青年农民组成的葫芦队。乡亲们就是腰缠这种当地特产的葫芦，求渡在解放军木船的前面和两侧，冒着对岸敌人的枪林弹雨，为人民子弟兵探水护航。在队伍中有很多是在几年前来到解放区才得以活下来的灾民，他们完全知道此刻他们不惜活出年轻的生命是为了什么。至今在当地的传说中还流传着，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到